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住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好，欢迎打翻翻嚟，我哋今日光复军役呢一集啊。咁啊，头先上一节大家睇咗条片啦，就话高生提供俾我哋噶啦。咁啊，我认同我哋导演所讲嘅，即系高生好忍得口噶啦，即系都好客气咁同即系上任主席啦。咁我觉得咧，嗱，不过公道讲，其实法例都系只系要求咧喺会议期间咧，系将佢出嚟嘅。咁當然業主有額外要求，特別係一啲佢慣常做開嘅，譬如佢可能之前試過早一日貼出嚟，咁就最好就跟翻慣例啦，係咪？咁你唔跟翻慣例，講真落你唔好。不過我同身邊我都問過高生，我理解咧，佢最後都唔係準時八點鐘貼出嚟嘅，即係佢都遲咗嘅。即係當然頭先嗰段片就係早於八點鐘，即係問佢嘢嘅。咁但係最後八點鐘都貼唔到出嚟嘅，咁好多古靈精怪嘢啦，有啲嘢因為根本上我哋冇充足嘅事實咧，我哋都唔能夠喺度妄自評論啦。不過總之，我哋客觀話俾我哋聽，就當日咧佢不能夠喺當日八點鐘嘅會議度咧，就張貼嗰一紮發出咗授權嘅清單出嚟。咁呢個已經好令人可疑噶啦，因為其實你兩天前已經截咗，有48小時去準備，根本上就算大型佢十倍嘅屋苑啊，都係好容易能夠 handle 到嘅啫。呢個絕對唔係藉口嚟嘅。OK， 咁好啦。咁一定有觀眾會問：喂，大佬，我哋都開過業主大會㗎，八點鐘去業主大會，11點散會就正常啫。而家高生 11點先開會喎， 八點鐘開會，11點先正開，嗰三場搞咩啊？高生 做咩事嚟啊？ 嗱，其實咧當日咧，我哋估計咧，應該啊主席都見，即其實開始人多啊， 對路啊， 係啦，咁主席應該發現就係、是、咦？原來計下計下佢啲授權，因為授權票咧寫咗俾你就停就冇噶啦嘛，即係人係冇得再變多啲， 係 啦，冇增長噶嘛。咁但係肯落嚟嘅街坊就越嚟越人多咧，咁其實就發現就係佢知道似乎個勢越嚟越對佢不利啊，咁佢就唯有拖。 當晚等你啲人走， 係啦，當晚就好凍嘅，其實凍到咧，其實就算我咁唔怕凍咧，我都企喺入邊都吹到震嘅，其實吹到，係啦，咁就越嚟越夜啦，咁啊越嚟越凍啦，咁啲街坊我哋都驚啲街坊會走，咁我哋就唯有咧就勸喻啲街坊，即係我哋都有準備到啲咪啊咁樣勸啲，話其實佢哋好可能其實就想拖住個會唔開。然後等大家走嘅時候咧，就對將個情況變翻做有利。我話既然大家落到嚟，咁點解唔等埋個結果呢？如果大家係對嗰、那個個法團係有意見的話，我哋應該藉住一個咁重要嘅會反映翻大家。 咁嗰日出席嘅係咪都有邀請即係民建聯嘅當區議員出席㗎？ 有嘅， 有嘅。咁當區議員都冇催促佢早啲開會咩？ 可能有啦，不過睇唔到啦。 即係佢到咗，但係都未開會嘅，但係佢又唔催促， 係啦， 係嘛？咁即係我又話佢拉布㗎啦喎。佢都拉布喎，民生議題唔拉布嘛。我嗱，民主黨民生議題都唔拉布嘅。喂，民建聯你民生議題你拉布，你喺個法團度冇搞錯啊？係咪？即係我覺得呢啲好離譜啦，係咪？咁所以我覺得11點先開到個會咧，係好唔理想嘅，好唔理想。咁因為咧，事實係好多街坊嚟咗噶嘛。咁我成日都話咧，越揸住多授權票嘅人咧。佢越唔想多人同一齐开会，因为越多人开会咧，佢就攞唔到个 majority 啦，佢攞唔到个大多数啦，系嘛？即系我讲一般情况，即系我唔系讲呢个屋苑啊。OK， 咁正路啊，咁谂系咪？咁但系头先高生讲个情况，估计佢有个想拖延，咁但系最后拖延唔到啦，因为你11点，我估计11点嘅时候都系人存在住个巅峰啦，系咪？咁当日有啲咩票要投噶？ 其實咧就包括重新即係會其實好多議題啊，當日成都成8-9個議題嘅，又話要揀會計師啊，咁然之咧 就好少開業主大會咧咁多議題嘅，即係多到你唔信，即係平時都冇最多咪兩三個議題、三四個議題就完㗎啦，當然係九個議題，咁變咗我哋都覺得都唔係好尋常㗎啦，將嗰啲咁重要嘅撥到後，不過咧就佢第三個議題咧就已經係話要重選個發展， 已經 係 棄育啦， 係啦，已經棄育啦。 去到第三個議題嗰度，大概幾點鐘到啊？ 我想都過了11點、12點打後了，其實 都過11點打後了， 即是你想想說真的是整個場地個個都在吹吹到騰騰震，還在要寫張票剔格仔啊，這樣那變成大家都困難的，也都很混亂的裡面，其實 是但是我知道呢，他們法團因為那些拖延會議的安排呢，就令到一眾的有現場來業主非常憤怒啦，因而呢就是即係大家都報下天羅地網啦，通道都裝置咗呢個天眼啦，咁有啲人做啲行為咧，嗱，我哋播條片出嚟，有啲人咧做咗啲行為嘅，我哋就唔適形容佢呢個咩行為嚟嘅，咁大家睇下啦，好唔好啊？嗱，呢條片我哋都會搭聲去講嘅，因為咧條片係冇聲嘅，咁我哋就影到咧喺個啲阿高生形容下呢度邊度嚟㗎？ 呢間咧就係一間法團嘅辦公室。咁就啱啱對正咧，開會個會議場地嘅對到正嘅，咁就有啲百葉點喺度遮住。 呢度係開會期間影噶嘛，係咪？ 係冇錯。 咁呢個開會期間呢個人要喺個辦公室裏邊咧，佢做緊咩咧？ 係咯。嗱，我哋見到咧，佢就揭緊嗰啲顏色紙咧，就同我哋選票咧就非常相似。 好似學生寫生字咁。 係啦，就不停喺度。 嗰啲罰抄。 唔知係簽緊名啊，定喺度剔緊格仔就唔知道嘅。咁但係呢一個咧，我哋認得咧就應該係法團主席個仔嚟嘅呢個。 哦，咁佢係咪業主啊？ 不知道。 喂，如果他不是業主，他又不應該在這裡做這些事情。第一，他不應該入過法團辦公室，是吧？第二呢，就是他聽了headphone這樣，好像很悠閒，真的不知道說什麼。這個我們打個問號，我們都是那句啦，歡迎軍役的這位人士呢，告訴我們他在做什麼，是吧？我就側側的頭髮給我打橫了。OK， 我們歡迎這位人士告訴我們他在做什麼，因為我哋見到個狀況咧，就係、是當日入啲票係大手大手咁入嘅，係嘛？咁你即係話咧，要製作啲票嘅人咧，或者填寫票嘅人咧，就可能都需要啲時間去到剔嘅，係嘛？咁呢個議程即係選翻法團嗰個議程裏邊，第一個議程就係選人數啦，係咪啊？ 都冇啊， 都冇啊。 直接就入戲屋噶啦， 即係有啲候選人 係啦， 跟住就揀 係啦。 喂，咁嗰個點票點好耐嘅喎？ 係啊， 其實咧嗱，第一又要大家坐喺度望住佢，佢話嗰頭話完接票，嗰頭就仲見喺度簽緊名嘅。其實咁一路簽 可以咁啊， 就一路喺度入箱，咁一路入到大家都懵啊，即係話個個望住你喺度做咧，你哋自己話你自己話咗接票啦，咁應該就自己即係等於考試 ，all pens down。咁就完噶啦嘛，咁唔系，仲要等阵写完先，写完我觉得够分啦，我先 教。佢写唔紧要，总之个箱唔应该俾佢入啊嘛，写咯，系咪？ 但系见到就系议员冇阻止到啦， 系嘛？ 民政事务处亦都冇阻止。 我帮议员解话，议员可能睇唔到啫， 系 佢睇到应该要帮佢截住嘅， 喺隔篱啫，直 头。哦，好多嘢系，大家明白啦。 可能。進入了一個盲點位， 我都是幫他解釋的，我覺得他看不到的， 看不到盲點位， 我都看不到，僅有的東西就是旁邊都可以看不到的嘛，老闆是不是，我們不應該質疑就是他們的，是不是，他有議員有律師，是不是，沒理由看不到的，是不是，不是，沒理由看到不出聲的， 是， 不出聲你看不到，OK，就是這個我的說法 了， 那，在那個過程裡面，大家一定最想知啦，而家最重中之重嘅位置就係、是、當日你哋係以幾多比幾多贏佢哋咧？ 大概係即係佢哋就拉住260几、270几啦，我哋就290几，係廿票之差嘅， 係 喎，相差20喎， 係啊， 好問水嘅啫喎，即係如果雙方如果即係邊一方有啲水分嘅授權票，就影響大局嘅喎，係咪？即係呢個我覺得咧，特別係響即係都政府都要聽，我啲政府人聽呢個節目嘅，係嘛？你哋真係睇下件事啦，係咪？即係當一個法團去到咁百業化，你會想象到，我都想象到，究竟現場嘅人係投邊啲人？有邊啲人用個授權票？嗱，而家睇睇現場， 講得啦。係，你我又講得係嘛？好啦，呢、這個嗱呢、這個呢、這個現場咧就係、是、有呢啲點票啦。點解嗱？大家望到嗰幾張白色紙咧，牆上面嗰幾張咧、嗯，就係點票嘅方式啦。 就嗰啲委員名單係咪啊？ 委員張票咧，一次過咧就要畫即係、就是、一張票裏邊可以有八個。有九個選項嘅最多，係、咪？咁、你就每張票咧都要去畫個政治咯，係嘛？畫政治令到件事就望到出嚟咯。所以嗱，呢、這個點票時間好長，好冗長噶。你諗下，一張票咁樣去點，我當你快極啊，三十秒。 係啊， 頭先講出嚟咧係有成五百張票喎，五百張票乘三十秒，你諗下個幾兩個鐘啊？呢度點？係嘛？喂，我俾你畫出嚟嗱，你一至十九啊嘛，起碼係咪？我剔得九票嘅啫嘛，咁我可能嗰張票係一七八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咁樣噶嘛，咁、我就跟住嚟畫噶咯喎。 係啊， 我最怕呢個位，我最怕呢個位。哇！你叫我監票咧，係監到咧眼花嘅， 係 睇唔掂嘅。OK， 所以咧，即係我唔知點解啦。我哋成日呼籲政府，你可唔可以呢部分？即係可以提供到啲電腦點票俾啲業主啊，即係好嘥大家時間，幾百人喺度睇你嗰兩個鐘頭，嗰度係幾多？即係時間就係金錢嚟噶嘛，係咪？嗱，咁我知道期間有啲衝突嘅，我又想播埋段衝突片出嚟先。嗱，衝突片之前咧，就先播咗有人你哋 call 警察嚟嘅，因為嗱，不如講下先講下。點解 call 警察啊？ 幾時 call 啊？究竟嗱， 其實當晚咧臨開會咧，我哋已經 call 定警察，叫佢幫手人群控制啦，咁樣咁差人嚟到就喂呢度私人地方嚟嘅喎，我冇責任同你做啲咁嘅嘢㗎，咁樣跟住就好快就收咗隊啦。 OK， 好啦，跟住咧就開始陸陸續續咧就開始佢哋口角啦，對住我哋口角啦，講粗口啊，咁我哋又叫差人嚟，喂唔得喎，咁樣你再唔處理就喐手㗎咯喎，差人又再走過，直至咧真係喐手啦。咁佢就跟住嗰次就已經話俾佢聽，喂唔得啦，真係攝影師都被襲擊啦。咁佢差人咧，再嗰次嚟咧就三個警察落車，就兩即係三個都揸住盾牌、揸住棍咁樣衝落嚟嘅。其實就咁佢就即刻即係話俾佢聽，嗱呢個一二兩個又有分單嘅，你拉埋呢邊先。另外仲有一個咧就好快就喺後門就即刻走咗。咁我就未捉到嘅 嚇， 咁但係就即刻執住啲人，即係分開曬啲人先咯。其實就要 嚇。嗱，我哋先望下究竟有幾多警車嚟先。可唔可以講到呢條片大概幾點影嘅？ 應該都十二點打後㗎啦。 但係條街度，我都見到冇乜車，因為嗰條街係德輔道西嚟嘅，都好旺㗎。OK， 咁冇乜車啊，得啲警車泊咗喺度，咁即係證明嗰段時間已經係好夜嘅時間嚟㗎啦。OK， 咁大家望到啦，即係三架衝鋒車，一架救護車，搞到要咁嘅狀況。咁結果啲差人嚟咗啦，攬埋盾牌嚟啦，我哋又有片喎，好嘛？睇埋嗰條片。大家望到咧，嗰度啲人咧，只系成個會議裏邊咧嘅部分嘅人嚟嘅， 三分一都唔夠， 三分一都唔夠嘅，因為咧佢哋嗰個走廊係一個 T 字型嘅。咁頭先嗰個人咧就面對住 T 字一部分，咁樣影出去另外嗰個位，咁就變咗淨係嗰啲部分。咁你都望到話好多人喎，真係。 真的好多人喎、啊。喂，我係現任法團，我都錄啦、 嗯。其實都要多謝啲街坊嘅，即係當晚， 即係佢哋咁堅持， 係咁堅持，一定要睇翻個即係佢哋想要嘅結果咧、 嗯， 即係唔可以唔多謝佢哋嘅。其實即係一定唔係淨係，即係啲街坊見到我哋就啊好多謝你哋關注咗做咁多嘢。我其實嗰啲唔係我哋功勞，一定係街坊功勞嚟嘅。 嗯，係咯。咁嗱。去到嗰日咁，當然你哋就順利就揀到你哋心目中嘅委員啦。舊有嘅法團有冇參選噶？ 有， 有參選噶嘛？佢哋有而家新當選嘅有幾多位係上一屆做緊法團噶？ 三位， 有三位嘅， 都 有三位臨到莊嘅，但係有另就是、其餘嘢都臨唔到莊啦， 係啦，冇錯， 係咪？咁呢一批就係新嘅委員啦，係咪啊？係 啦，冇錯， 係嘛？咁呢班即係我哋恭喜佢哋啦，咁即係希望即係佢哋都係即係我哋點解恭喜佢咧、 嗯？ 因為佢哋係由大部分嘅業主選出嚟，係嘛？佢哋有民意嘅授權， 嗯、 即係我哋會尊重佢哋嘅所有嘅決策，因為呢個係個機制嘅、 嗯、 個制度係咁樣，我哋絕對尊重嘅，係嘛？咁所以嗱，在那件事上、跟着这一步完了之后、 嗯 选完委员有结果之后、嗯、几点到啊已经 我想那时候都接近三四点了即是点了一半票点了一半票即是还要唱埋商户票的嘛其实那点埋呢那时候完真的真正完得晒完到个会呢差不多都五点几了 即是完到那部分而已、嗯、会未完的 是啊 因為仲有啲咩主席、師傅、秘書嗰啲未選噶嘛， 係 咪？咁當時五點幾跟住發生咩事啊？ 其實咧，到啲人都開始即係好頂唔順啦，有啲都走得七七八八噶啦，已經咁跟住就民政事務處同阿 都未走係嘛？ 係都焗住，一定要冇得走咯，一定要陪住咯，一定要陪住咯，其實 係嘛？民政處同埋當區議員都繼續喺度嘅， 係啦， 係嘛？咁佢哋。見到咁嘅情況之下，咁五點幾都未選到主席，咁點算啊？ 嗯， 冇噶，其實即係等於即係大家都好頂唔順啦，就焗住真係要散一散會咯，即係冇，即係同埋即係話我哋都話可以頂到啫，但係第一又悲寒飢寒交迫啦，又攰啦，我其實。嗰日都真係由晏晝街站一路企到，其實都三十個鐘冇瞓過啊！ 哇，真係辛苦，真係辛苦，好似我哋選區議員同啲立法會議員咁。真係辛苦，一個屋苑咯咁樣。咁嗱，呢個位咧，我都要講少少嘅。即係有啲人咧，嗱，我唔喺現場。 嗯。 不過我以我經驗啦，我開咁多千個會呢啲經驗咧，即係得出你哋而家呢個結論，就只有委員未有任何職位選到出嚟咧，係有人 set 咗碌架俾你哋㗎啦。 嗯、 即是有人呢就設計了個陷阱給你們、 嗯、 就即令到希望令到你們、那些人的崗位呢、 嗯、 是 沒那麼順 坦還有沒那麼實正 是 吧、嗯、但如果大家都遇到好像類似高山情況不要緊的你找我們、嗯、 是 我們解決了現在即那些想 set 碌架的人呢你 冇咁唔記得請啊！ 你真係唔好當我哋流噶，係咪？咁我哋處理咗噶啦。咁、嗯、高生都會即係認同我哋方法去處理。咁、 嗯、 我覺得一定處理到嘅。咁、 嗯 有啲人自以為好熟條例嗰啲咧，咁、 嗯、 其實咧佢未經歷過咧，始終有時你點樣熟都好咧、 嗯， 都有啲經驗嘅。咁我哋就勝在經驗夠啦。咁、 嗯、 啊，高山地呢個情況都遇過嘅。咁所以即係關於二期嘅朋友咧，你哋放心，即係我哋都已經協助咗大家咧，點樣捍衞你當日選出嚟嗰個結果噶啦、 嗯。 啊，我哋必定要捍衞你嘅結果嘅，係咪？因為咁多人咁難得，飢寒交迫。啊！由一月捱到二月， 系咪？跨越嘅 會議，2018年嘅一月捱到2018年嘅二月，系嘛？咁樣去撐住個大佬，系、嗯、嘛？嗱，即系嚟緊，我知道即系阿高生，你都可能會參與法團嘅節目啦，係、嗯、咪？即係、嗯、雖然你唔係業主啫，但係可以做、嗯、根據法例咧，你可以做秘書或者師傅嘅，係、嗯、咪？咁呢個等你定案時候就公佈俾啲業主聽啦。咁、嗯、我想了解一下咧，你哋自己最當前急務啊，覺得要處理大廈嘅問題，你哋覺認為係啲乜咧？ 我諗因為其實都嚟緊，即係頭先我有個縮架位啦 ，OK， 咁、 嗯、 其實我哋要令到啲 街坊繼續有個信心俾我哋去做嘢嘅。咁所以咧，其實嚟緊我哋都可能都仲會繼續，即係會繼續做翻啲即係宣傳啦，話俾佢聽。哦，其實而家嘅情況去到邊一度啊？咁或者可能即係始終法團唔會，即係法團。未完全有政府主席啫，咁但係唔代表到下停止運作噶嘛。其實日日都有問題發生緊嘅，咁我哋都可能要好全天候咁樣處理咗呢啲問題去咯。即係包括可能啲渠可能會塞啊，幫唔幫手通啊？即係唔係我捐個渠去通啦，咁但係要幫唔幫手做啦 ？OK， 又或者有其他譬如話啲同事可能都好擔心，話咦轉咗老闆喎，咁佢哋會點啊？咁我哋要安撫啲同事，話你放心啦，冇問題嘅，我哋會即係話俾你個崗位好堅實，你要繼續做好自己工作就冇問題㗎啦。咁樣要做多好多呢啲咁嘅功夫咯。 不過我有經驗分享一下咧，即係去到你哋呢個狀態咧，有樣嘢咧就冇必係盡快做嘅，就係盡快咧就搞清嗰條帳目佢。帳目就最緊要嘅。咁啊，帳目搞清楚嘅時候咧，有幾個方向啦。嗱，其實因為根據法例咧，即係舊嘅法團咧，就要喺14天之內咧，將佢所有嘅嘢就交曬出嚟嘅。係 ，OK， 咁希望佢哋即係都會跟足法例嘅要求啦。咁而新嘅法團咧，你哋收到新嘅資料之後咧，我覺得有幾樣嘢要做啦。第一就係帳目啦，先睇下啲錢啦。其實法團的收入基本上只有一個，就是管理費啦，或者維修費啦，但你暫時未有維修費啦，就是得管理費啦。咁收入嗰方面都要注意的，因為有很多法團咧，佢哋嗰個交費嘅記錄啊，未必是很完善，可能不是電腦化，可能真係靠本簿仔抹住。咁對唔對得翻條銀行帳出嚟咧？咁呢個要考考功夫嘅。咁另外就係啲支出啦。咁你哋可能要觀察一下，究竟對上一手嘅法團，佢哋響一啲支出上面咧，係用啲咩方式去支帳嘅？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講啊，理論上啊，法團嘅每一蚊咧，都要透過會去到決定。不過咧。有很多嘢係點樣操作的時候呢，就大家要有個走盞位。但係呢啲走盞位呢，有啲太過鬆的時候咧，唔夠嚴謹的話咧，就會造成咧好多人咧可以從中取利嘅一個方法嚟嘅。咁你哋要審視一下，個高山係呢方面嘅專家啦，係嘛？咁一定可以處理到啦。咁再者咧，就真係要審視翻曬所有法團。仲係生效緊嘅合約，嗱呢個好重要，即係呢啲合約包括啲乜嘢咧？所有保養嘅合約，升降機啊， 清潔啊， 保安員啊，保險啊，或者係常年法律顧問啊，或者係顧問公司啊，呢啲合約全部都要攞翻曬出嚟睇。因為呢個咧係相當之重要嘅一環嚟嘅，即係呢啲就係。大家決定咗使嘅錢嚟㗎啦嘛，咁你作為新接手嘅，你係要延續啊過往法團決定咗嘅嘢繼續去跟進嘅，咁所以呢個咧就即係我賦予呢兩個即係帳目同埋啲合約，就大家一定要審視翻佢啦，同埋最清晰嘅咧，我成日都建議咧啲法團咧，特別新上任嗰啲咧，做個 notebook 出嚟，將每一個已經簽嘅合約咧就 mark 翻起曬。究竟那個合約幾時到期？最好在合約到期前半年呢就開始去找價錢，特別是保險啊。我告訴你，我和Bonnie試得多了，那些保險公司呢 到最後一刻都不覆你， 是啊，你催他半年啊，他都是最後一刻才覆你的，所以你即我就建議法團呢，你催他三個月，再到合約期到三個月他不找你，你找另外那三間回來就可以了，你不要再幫襯他，因為他就是想夾你，佢夾你，佢等你冇得轉。其實佢係一個商業嘅策略嚟嘅，但係佢唔知道呢個商業策略咧，係會令到啲法團咧係違法。因為你個保險咧過咗10,000蚊咧，法團最少要揾3個報價翻嚟。佢令你揾唔到報價翻嚟咧， 到時候業主就挑戰你，喂，點解你哋作為管理委員會唔跟法例工作指引去做嘢啊？咁樣係咪？咁即係呢個就係我最後我嘅呼籲啦。啦，唔可以有咩補充？ 其實佢哋都有機會去做維修啦。咁所以變咗咧，現階段之前又聽你又講過啲驗樓報告嗰啲啦。咁其實除咗喺大廈管理嗰度咧，其實可能你哋都要。真係要開始籌備一下，你哋點樣去開展你哋嗰個維修工作？因為其實你哋嗰個維修工作都應該係會相當大型添嘅。咁所以變咗咧，最重要一定要係俾業主知道，即係公開翻啊，透明度提高啲，去令業主明白成件事係點樣嘅。呢個先係最重要嘅，我自己覺得喺維修嗰個方面，因為你業主越知得清楚。你去推展嗰個維修嗰個障礙咧，就會越少嘅。咁啊，希望你哋嚟緊個維修同埋大廈管理都順利嘅。 冇錯，咁啊，有咩嘢就揾阿吳韻幫手啦。佢隔離就隔離個區啫嘛，係咪好近咁近？係咪？即係你哋嗰度去辦事處行都行到去啦，係咪？ 嗯， 咁好啦，嗱，今日呢集多謝高山啦，我哋俾多次掌聲你哋啦，真係 恭喜你啊！ 我覺得高山咧真係非常之值得表揚嘅，即係。我系列嘅解围盟友咧，第时我要加埋阿高山落去。 系 ，OK， 因为高山仲可能系头嗰几位添，因为你直情比得上我哋之前好大型嗰啲嘅地方，因为我都知道咧，你哋而家都系好多传媒采访嘅对象嚟嘅，因为似乎 暂时 都系啦，系咪？ 好紧密啊，行程。 我觉得借呢个机会可以让大家知道你哋个法团系活在阳光底下咯，好唔好啊？咁啊，呢集时间到呢度为止，咁下集见啦，拜拜。好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咁究竟點樣睇住自己嘅荷包呢？睇解圍，我哋幫到你。